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即香港呢，我又扮呢个魔鬼代言人咁啦，咁好多人呢佢话啊，譬如头先你都讲到12年呢免费即係义务教育啊咁样，咁已经有机会平等囉，咁所以呢我哋就唔应该再追求结果嘅平等啦。咁所以呢你而家呢个咁样嘅即係贫富嘅悬殊呢，突然睇上嚟呢你都系无可避免。特别当然呢你知而家我哋所谓新自由主义入面嗰个叫做 trickle down economics， 吓渗滴式嘅或者渗漏式嘅经济学。咁实际上我好记得㗎，即係曾荫权又讲过，林郑都讲过啊，林郑佢就话哎佢系扶贫委员会嘛，佢话我哋扶贫呢帮穷人呢就即系即系唔好話加税嗰啲嘢，佢一定係抗拒。我話你連佢將個餅做大啦，呢句咧就係佢哋嘅金句嚟㗎。曾蔭權又講過，林鄭又講過，咁佢哋就覺得將個餅做大就得啦，就唔係將個餅嚟分配。係，咁你又點睇咧？即係呢個 個 餅做大， 個餅做大，如果個餅做大嘅代價係 99% 人受損嘅，咁個餅做大對我哋有咩意義咧？就譬如你話香港平均國民所得幾萬美金，但同時有100萬活喺貧窮線入邊，咁所以。你如果淨係睇一個所謂整體個餅大唔大，但入面，但對於普通嘅老百姓嚟講，我哋問個問題就係、個餅點樣分配啊嘛？個餅分配嘅時候點樣先至合理啊嘛？所以第一我想講就係，如果你淨係將個餅做大咧，就呢個就係嗰種效益主義嘅思路咧，本身就唔係即係話餅做大本身就唔等於佢係公平合理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就所講嘅滴漏效應啦，係咪？即係好多時候講嘅 trickle down 嘅效應，就係話只要個餅做大咧。窮人咧就必然會受惠， 受惠噶啦，係啦。 第一，我哋會問嘅就係、其實呢個未必係必然嘅。往往你啱先你見到就係、當個差距，你見到香港就係一個情況啦，就係香港而家嘅經濟發展，正正係睇到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嘅情況越嚟越嚴重。甚至你睇緊唔單止香港，包括喺美國，包括整個西方嘅資本主義社會，你都會見到喺過去二三十年入邊，嗰、那個貧富差距其實係越嚟越大，咁所以你會見到一波又一波嘅反全球化浪潮，甚至包括最近嘅脱歐啦，即係英國脱歐或者最近美國嘅川普嘅即係嘅大勝，其實背後都睇到所謂好多嘅民眾對於政治背後反映一樣嘢，大家對個社會財富分配越嚟越不滿啊嘛，所以佢所講嘅就係、個餅做大就必然就會所有人都受惠咧，其實唔係啊。第二嘅就係、就算係受惠，我都再問嘅。受惠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李嘉誠可以賺100億，然後咧我就賺所謂受惠1000蚊。跟住你會問，就算係咁嘅話，點解呢一個咁樣嘅模式就係最合理嘅？你唔能夠話，譬如啲人最中意就係一種綁架式講法啦，就係話嗱，你一定要俾我，你都唔可以加税，一加税咧我就撤資。 係 嗱，所以百家員工你冇得投訴㗎，領匯你冇得投訴㗎，因為你已經。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入面已經是最理想的了、因為、這個就是一種說得不好聽，這個是要挟來的嘛， 是 就是說你資本家手上擁有最大的權力，然後呢就要挟那些所謂沒有議價能力的老百姓，就是說、你已經是最好的了、再你想再多一點點呢、 企業倒閉咯，失業上升咯， 第一就是這個事實上不是 是 吧，你看到香港的稅收制度、其實比起大部分嘅已發展國家入邊，我哋係最低的。 係啊， 我哋所享有嘅社會福利係相當相當之少嘅。譬如喺歐洲，或者睇所謂聯合國所謂嘅嗰、那個所謂嘅嗰、那個發展國家入邊嘅指數嚟睇，其實我哋已經係相當之富裕嘅社會。但係其實我哋所享有嘅社會福利或者佢哋即係人民得到嘅對待咧，其實係相當之差嘅。咁所以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呢個唔係一個必然嚟嘅，即係其實香港好多人其實某程度上係資本家連同政府呢、即係講得唔好聽呢就係、洗我哋腦、就覺得任何嘅社會福利嘅追求呢都係不公義嘅，甚至都 爆煲呀、 係呀都係爆煲嘅、 爆煲呀、 其實呢個 係 好多時候其實係一個方言嚟啊嘛，即係我想你睇香港而家嘅社會財富嘅盈餘，然後咁多人活喺一個貧窮線之下，即係我哋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講得唔好聽咧，令得我哋覺得好羞恥嘅社會，嚟一個 你一個所謂 decent 嘅稍為正義嘅社會，其實真係爭好遠好遠。咁由呢度調翻轉睇，我哋翻翻到最後希望想講就係、是，所以香港其實點解我哋需要民主、需要普選， 嗯、 其實好重要嘅。 嗯， 因為正正你見到社會正義同埋我哋嘅民主制度咧係、息息相關嘅、當我哋大部分人都喺政治權力上面完全冇話事權嘅時候，你會見到其實香港嘅政治制度，其實係由一小部分嘅資本家去壟斷同埋操控啊嘛。咁從資本家嘅利益的角度，當然就係繼續維持既有嘅狀態就最好啦，係咪？即係低福利、低稅收，嚇、完全放任，嚇、又唔使俾股息税，唔使俾遺產税，然後所有嘅財產就可以喺海外入邊資產，嚇、即係甚至稅收都唔使交。咁你會見到，如果冇一個制度冇一個政府去監管佢或者去做嘅話，咁你發覺其實我哋嘅情況係好難改善， 甚至會惡化。 係啊， 喂，其實咧，周教授，我就有好多問題咧，就係關於譬如我都話想講馬克思啊，但係咧，我又驚時間唔夠，我想問咗另一個問題先，如果有剩我先講，就係話嗱，頭先你所講一樣嘢咧，就牽涉到譬如真係香港嘅現實咧，就係、所謂以前叫泛民，而家我哋興叫非建制派啊。咁但係當然非建制派入面咧，其實咧某一程度上都有叫做比較左翼同埋右翼之分嘅，係 咪 啊？好啦，咁但係咧呢個問題咧，最近呢幾年咧就多咗一個名詞，咁我都被冠以呢個嘅，就叫左膠。左膠。咁但係其實你覺得呢個左膠呢，喺現時我哋呢個所謂爭取民主嘅運動啊，即係泛民也好，非建制也好，其實係咪一個尷尬，或者係即係其實應該係一種正面嘅嘢定係負面嘅嘢呢？因為好多時呢，好多年輕人呢確實真係俾佢洗咗腦，即係俾我哋政府也好，傳媒也好，特別係佢鍾意睇《三國日報》嘅咁樣，佢即係以往全部都係好友㗎嘛。咁所以佢一聽見左膠呢，佢就恨之入骨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好多其實佢哋嗰班人又係叫做反建制，又爭取民主。你點樣睇？其實喺左膠喺呢個所謂民主運動入面應該扮演嘅角色咧？ 即係我啱先講，我自己又從來都唔會話自己係左膠嘅。咁我諗對我嚟講最重要嘅就係、我哋翻即係我哋冇理啲所謂政治嘅標籤先。我哋翻到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即係我哋用問題去問，就譬如話，我哋大家都希望香港成為一個比較合理、公正、公平嘅社會，這個係我哋嘅目標。我哋落實去傾，我哋覺得一個公平、公正嘅社會應該係點樣嘅？那個想像係點嘅？你嘅背後嘅一個道德嘅價值喺邊度？我哋需要問嘅。而我啱先我想講就係，其實我呢本書正正想提出一種可能性，就係呢個一種叫做左翼自由主義嘅觀點，話俾大家知，如果你接受呢啲咁嘅價值，然後你會推出一個咁樣嘅政治制度，而啱先我所講就係、其實我覺得無論係雨傘運動，或者其實香港而家喺公民社會入面好多嘅社會政治抗爭，其實都係左翼自由主義所追求嘅。簡單講句，我啱先講，我哋追求民主憲政，我哋追求個人權利嘅保障，我哋追求合理嘅社會財富再分配，我哋追求一個包容多元嘅社會，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我自己覺得都係喺自由主義嘅傳統入面咧，係攞到好多嘅道德資源去支持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就係、如果呢個咁樣嘅立場就係左膠嘅話，咁我覺得冇問題啊，即係你只需要重點就係你要話俾我知，如果呢個你覺得唔合理，你要話俾我知點解唔合理，你有冇更加好嘅其他嘅替代，或者你想象嘅一個合理公正嘅社會應該係點？咁我覺得我覺得你呢個空間係可以喺度啊，咁啊大家繼續辯論落去啦。 冇錯冇錯，當然啦，你直情都已經係叫左翼啦，係嘛？當然我哋梗係唔應該叫膠，因為膠係有負面嘅意思啊嘛，係嘛？咁但係左翼嚟講咧，即係當然，譬如有啲好似長毛咁，佢就一向都自古華拉啦嗰件 T 恤，咁所以佢就唔介意係話到明係自己係左翼啦。 佢係社會民主主義， 係 其實都好接近類似， 好接近啦，即係類似北歐嗰啲咁樣係嘛？社會民主主義係嘛？咁好啦，咁我即係問翻咧，剩翻啲咁多時間啫，我就話其實我知道你對馬克思嘅理論咧，其實就係認識好深嘅。咁但係咧，我又見到你呢一本政治啲道德咧，或者睇其他文章咧，你似乎有少少好似係刻意咧，係避咗，即係話係用馬克思嗰個咁樣嘅分析嚟去講，你係用一個西方嘅傳統嘅 政治哲學，係所謂自由主義啦，譬如呢個穆爾啊嗰個咁樣個角度嚟去睇嘅，然後盧易斯啊咁樣樣嘅。其實你我大膽啲咁問你，唔好介意，張教授嚇。其實你是不是有少少刻意是為就了香港的讀者怕呢，如果你一提馬克思呢就會嚇走了某些年輕人呢？ 其實不是的、我自己都受馬克思影響，或者覺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呢，有某些地方呢我是覺得是好仲是好適用的，即是譬如他的對於異化啦，即是勞動異化的批判啦 ,alienation 啦。 是啦，或者佢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入面難以建立一個比較真正嘅社群嘅批判咧、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好重要嘅毛道德資源嚟嘅、但係我自己嗱、我對於馬克思主義有幾個我唔接受嘅，因為我唔想嘅、第一就係譬如我唔接受佢嘅歷史唯物論啦，即係其實呢個亦都喺馬克思主義入面好多人都唔再接受㗎啦、即係佢嘅好基本嗰套嘅諗法就歷史唯物論。第二咧就係馬克思其實基本上咧係冇提出。其實馬克思入面咧，其實佢好少去講道德嘅。咁背後個原因就因為馬克思嘅分析入面咧，道德或者正義呢啲問題咧係屬於上層建築，而佢覺得下層建築就決定上層建築啦，所有嘅經濟結構。 呢個係一個歷史遺憾嘅根本咧。 咁問題就係、如果你接受呢個框架嘅話咧，所以你見到 Marx 咧，基本上係甚少甚少去提佢嘅正義觀嘅。咁僅有嘅少少就譬如喺哥達綱領批判入面咧，佢先至提及。咁其實所以你見到當代嘅馬克思主義咧，其實佢哋發覺咧，如果你放棄咗或者唔接受佢歷史唯物論之後，喺當下嘅資本主義社入邊，其實馬克思主義咧都要提出佢自己嘅正義理論，即係話你覺得譬如喺而家嘅社會入邊，點樣嘅社會財富分配先係最合理嘅？咁我覺得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馬克思自己係提供嘅 resources 咧，其實係唔夠嘅，或者唔多嘅。第三，我坦白講咧，就係、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其實就係、我唔會完全否定市場嘅作用嘅。咁市場我都係喺即係其實可以黑嘅，你有一部分係有煙勢嘅，即係譬如資訊嘅流通啦，或者計劃經濟或者官僚嘅控制咧，係會對於生產，即係市場嘅生產或者信息嘅交流咧，係會有限制嘅。所以其實而家你會見到其實好多人會講 market socialism 啦，或者所謂社會民主主義咧，即使所謂嘅左翼傳統咧，都唔會否認或者徹底放棄市場嘅。咁所以其實你問我自己，我會話啱先我所講嘅一個所謂自由主義嘅立場，我係肯定民主制度嘅嘅可取性，肯定自由主義嘅一啲基本權利嘅重要性。但同時啱先我講就係，我覺得同時我哋喺呢個傳統入邊咧，是有空間去講社會再分配，有空間去講社會福利，講社會公平，甚至我覺得是有空間去繼續用馬克思的資源去講，譬如經濟民主，但呢個其實就在呢本書入面講得不夠多嘅，所以其實我希望之後的之後嘅著作入邊咧，其實會多啲呢一方面的討論嘅，咁即係坦白交代啦，我嘅立場 好，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頭先都講啦，我寫緊《資本的衝動》嘅時期，就睇到政治與道德，我就非常之開心嘅。因為咧，我就覺得呢個政治與道德咧，佢就完全係冇係講到話用馬克思嗰套嘅分析，而 或者唔會講階級鬥爭。 係啦，冇錯啦。但係咧，仍然咧係言之成理啊！嗰度先至咩嘛？即係話你就算完全唔 buy 馬克思嗰套咧，實際上咧，即係佢都係非常有說服力嘅。咁、我覺得其實佢自己係一個自足，係一個論述。咁但係當然喺我個角度嚟講咧，我就因為寫《資本的衝動》咧，我就比較上再加埋所謂嗰個歷史嘅脈絡，所以我比較強調嗰個所謂原始資本累積，同埋中間嗰個過程咧，所謂圈地同埋無產化，然後點樣去到呢個工資勞動由一個例外變成一個常規啊咁樣樣咁我咧就會比較著墨嗰邊多啲。咁啊，周教授咧，其實佢嗰啲全部咧就熟過我嘅嗰啲嚇，但 係 咧，但係佢就特登唔講，我都係咁講啊，即係我感覺係佢特登唔講嘅啫。咁樣咧，但我覺得咁樣先好啊。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就覺得啊，大膽咁講啦，我哋兩本書係相輩相成啦，係嘛？因為我就比較注重 嗰啲好重要 角度，但係咧，你會發覺就係話，原來你唔睇嗰啲。原來佢都係一個自足嘅，係嘛？一個論述就係話，你就算即係就作攞我哋而家呢個咁嘅社會嚟去睇，我哋唔好問佢個歷史啦。但係你仍然可以推論到咧，就係話其實係自由同平等，其實係唔係對立嘅。係嘛？同埋咧，你係促進嗰個平等咧， 某一程度上是促進緊整體的自由，是最大化的。所以我就看到，我說哇好嘢，就是這解。阿 Jeffy 有冇咩問題啊？ 都時 間冇啦，時間原來我仲想叫阿 Jeffy 問，原來已經打緊圈啦，有時間差唔多啦。咁最後唔好意思啊，係咁要賣廣告啦。咁呢本咧就是、我最新出嘅，就係、是《色情男女全面睇》咧、 okay ， 就係送俾阿周教授咧，好多謝佢。今晚咧就特登就抽時間上嚟嘅。 Okay， 當然另外仲有一本咧就再新啲嘅，就係、是、呢、這個就係2016年尾呢、這個2017年頭嘅，就俾阿 Jeffy 嘅，就係、是《論盡宇宙》嚇。 多謝。 好，咁啊，第時有機會咧，就如果真係阿周教授真係寫一本關於呢個經濟民主嘅書咧，哇！咁啊，真係要拜讀不得了， 又 要再請你上嚟， 好啊，一定 大家分享啦，好嘛 ？OK， OK， 好，唔該曬 ，OK， 拜拜， 拜拜， 多謝曬。